好驚咁同第二個人講嘢，仲要我搞佢，跟住就冇曬聲啦。佢有冇講佢而家喺邊啊？佢淨係話，淨係話喺電話亭。 咁我哋應要逐個電話亭去揾啦。 係咯，冇啦，你哋女仔留住等消息啦。 哦， 咁啊係，費事揾到一個人唔記得一個啦。 唔好講咁多啦，行啦。 哦。 咁多个电话亭都唔见呢啲痕迹啊！咁到底系边个电话亭打电话翻屋企噶？嗰边嘅电话亭嘅听筒冇放好啊！吓，呢个咪嘉文嘅书包？嘉文一定喺呢度附近嘅。嘉文，嘉文，前面有个建筑工场，过去睇下先。 请问呢度系咪郑嘉文嘅屋企啊？ 系啊，咩事啊？ 我姓方，呢张系我卡片，我哋可唔可以入去接触啊？ 入嚟啊！ 啊， 立奇，佢系边个？ 律师、啊，姓方， 律师。 我是陈文聪的代表律师。 陈文聪边个嚟噶？ 咪个色魔咯。 佢叫你嚟做咩？ 两位可唔可以冷静啲，听我讲几句说话呢？陈文聪嘅爸爸系好有诚意噶。 立俊立记，我哋即管听下佢有咩讲。 首先我系代表陈文聪嘅父母向你哋道歉。陈文聪佢系个未成年嘅青少年。并冇犯罪前科，导致佢有咁反常嘅行为，系因为学业上所承受嘅压力。其实佢系个单纯嘅少年，喺另外一个角度睇，佢都系个受害者嚟嘅。 佢系受害者，咁我妹系咩啊？ 方律师，照你咁讲，佢做出啲咁嘅行为系情有可原咯噃。攞压力嚟做借口。如果个个都因为压力而去做一啲伤天害理嘅事，咁呢个世界咪大乱？ 我嘅意思即系话，万一打起官司，由对方嘅社会背景以及青少年嘅前途方面嚟睇，法官一定会从轻发落，而灵媒如果出庭嘅话，亦一定会承受多方面嘅压力，例如学校同社会啲人嘅眼光，仲有审判本身，尤其心理上嘅压迫感。以我嘅经验。呢类咁嘅案件，照以往嘅判例系非常之轻嘅。 呢层我哋都好了解， 方律师，我哋系唔会再俾嘉文受到外来压力同伤害嘅。 既然系咁，咁就好办啦。嗱，呢张系50,000嘅支票，请你哋收咗佢，就当系庭外和解咁啦，好吗？ 庭外和解50,000。 阿律师兄，强奸案啊，我根本周身都系伤啊！ 仲有得商量嘅，可以加多啲噶。 睇怕你嚟之前已做足功夫，好了解我哋经济情况噶啦。 讲个数目嚟听下， 50,000。 50,000。 立奇，唔好乱噏嘢，大哥啊， 受成啦。 方律师，你一眼睇晒，我哋唔系啲乜嘢有钱人家。但是钱对我们来讲亦不算是什么，多少钱都补偿不了我妹妹受的伤害。陈文聪的父母如果是有诚意的，为什么不亲自来道歉啊？ 即是这样。 方律师，你有女吗？如果你的女跟我妹妹一样遭受到这样的伤害，你有什么感想啊？ 我 收回你张支票。打车送啦， 谁给我送啫？ 闭嘴咩？直接行出去啦！ 对唔住啊，打交晒。 我去医院同家善师行换班，一齐大哥， 大家一齐去啦。 快啲窗帘，等阳光照入嚟啊！ 唔好拉啲窗帘啊！快啲拉翻埋佢， 嘉文，个人晒下阳光，身体都会健康啲噶。啊！ 我唔要阳光，我嘅心灵中已经冇咗阳光噶啦。 前年嘅嘉文，你仲咁后生，大哥大学生，前年嘅路。一定充满阳光。 嘉文，发生咗嘅事唔好再谂啦。而家你只要唔忘记，先至可以从头嚟过。听二哥说话，重新振作起嚟。你仲有我哋，我哋会陪住你嘅。开心唔开心？我哋兄弟姐妹。是不会分开的。 是。你不要这样啊，嘉文。见到你这样，我们会很心痛的。 你没什么都为了心酸。说出来。 讲出嚟会舒服啲嘅。我哋嘅嘉敏不嬲唔系好中意讲嘢嘅， 吓？嗰个系以前嘅嘉敏，而家阿嘉敏唔知道应该点样去面对将来。我更加唔知道应该点样面对老师同埋同学。 你得噶，你一定得噶。只要你过到自己个关，当咩事都冇发生过，自然就可以面对佢哋噶啦。吓、 啊，我唔可以啊！ 唔知系点知道唔可以啊？机会必须要靠自己俾噶。唔清楚吗？ 冇咩噶，唔使理佢。 系咪落雨打雷啊？你应该听嘅，你几日冇翻，可能担心你。 迟下我会 call 佢。 我想瞓下，带出嚟啦。 好啊，我补啲粥俾你，等紧叫上嚟食啊。 请翻嚟嘅黄律师， 你哋好，呢张系我卡片，请多多指教。 大哥，乜我哋需要律师咩？ 当然啦，嘉文件事唔可以不了了之嘅。 你想控告对方？ 系，黄律师啊，你跟我嚟啊，我妹就喺呢间房里边。 哦， 大哥请回你的律师啊。嘉文，你不用怕，大哥请这位黄律师回来就是想还你一个公道，我们不可以被那个衰人骚扰回来的，是吧？ 嘉文你好，你不用怕，我是来帮你的，如果你怕，那做错事的人就会很得戚的了。你以受害者的身份来提出控告，做错事的人是应该得到应有的惩罚，不可以等他逍遥法外的。所以呢，现在就要靠你自己的了。这件事没人可以帮到你的，只要你勇敢地站出来指证他，他就会受到法律的制裁。 你们要嘉文在法庭上指证个衰人？ 是。 嘉文，如果你过到自己这关，我就很有把握帮你打赢这场官司。 你听大哥讲啦，你一定要面对噶。如果你唔企出嚟指证佢，就等于俾个机会佢再害其他女仔噶啦。 系咯，咁你又变咗帮凶啊，嘉文，一定煮死佢啦。 你知唔知啊？以你嘅情形，无论由年龄，亦或系医院嘅病历睇嚟，有百分百胜出嘅机会。因为呢一单唔只系普通嘅强奸案，而系强奸兼及伤人。一旦罪名成立，真系监都有排佢坐噶。 黄律师，你继续讲落去。 哦， 大哥，乜你冇发觉到？嘉文，你成个人不停喺度震啊！我哋系一家人嚟噶，我哋系咪应该体谅下佢依家嘅心情啊？暂时唔好再骚扰佢，好唔好？我同你一样咁憎个衰人啊！但系告到佢又点啊？喺法庭上。会面对好多难堪的问题，而且要一而再面对那个衰人，同时亦都要面对学校和外人的眼光，这样的日子你叫他怎么挨？不如给他时间，他等他平静下来，现在就由他自己来决定自己要走的路，好不好？嘉文，听大哥说告那个衰人，你为什么还要现在告那个衰人啊？ 因为我不可以忘记我 发现嘉文啩，我发誓，我一定要帮嘉文出翻啖气。佢系抵死嘅， 呢人系长兄为父， 我的决定就是爸爸妈妈的决定。 大哥， 嘉文一定要告他啊。嘉文，大哥会保护你，永远在你身边保护你。 算了，你饭盒送晒？ 送晒啦。 大哥，你冲个凉，我开饭店。 嗯。嘉文在呢地方唔肯出嚟啊？我又睇下。 唔使啦。佢咪房。 咩话？ 二哥带走咗嘉文。 你点解唔通知我啊？ 大哥。我哋嘅心情同二哥一样，虽然都好憎嗰个衰人，但我哋都唔想嘉文再受到伤害啊！ 受咩伤害啫？我帮嘉文攞翻个公道啊！ 大哥啊，你真系咁变咗？ 我冇